个时刻，因为我哋要讲再见。快乐嘅时候总系过得好快，我哋曾经每日都见面，但转眼间我哋要分开。我咩都唔想讲，只系想你再食多我一次。生命是短暂，将来我哋都知道几时见面。喺呢一刹那，我只是想同你再拥抱多阵，然后 kiss me and say goodbye。 再度跟你话离别。细雨泪还意，快乐感觉没法淡忘。你话要说，不忍要说，无穷爱意因你起。我愿将心交给你。对着暗泪水，亲一亲我转身去，无尽岁月风里吹，那至一天可再聚，愿这今夜永停留。在我心深处，从谈笑语心更悲，痛在痛在心坎里。我当珍惜再回事，再亲一亲。那至一天可再聚，愿这今夜永停留，留在我俩心深处，从谈笑语心更悲。